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亚明·阿卜杜尔·加乌姆近日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值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日，以马尔代夫政府、人民和总统的名义，向金正恩同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和亲切问候，并衷心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不断繁荣发展。